年战场斗顽敌，而今依然怨自己。百岁老兵敬个礼，尊声同胞对不起。怎么回事呢？昨个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国家公祭日，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是吧，都了解到了这个公祭的情况。那么咱们在这儿呢不多说了，就讲其中的一个小故事。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呢在这个公祭日到来之前呢，搞了一个活动，就他们南京啊，把一些还健在的，甚至于是当年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抗战老兵老战士和一些幸存者，南京大屠杀的幸存同胞，安排他们见了个面，都是上了年岁的老人家。一见面，嚯，有一位98岁高龄的抗战老战士周广田，周爷爷，哎呀，一把就拽住了一位幸存者倪传仁，倪老汉，周爷爷对着倪老汉，倪老汉对着周爷爷，哎呦，执手相看泪眼。这位周老者言道，说起南京大屠杀的往事，哎呀，数度哽咽，说不下去了，这个怪我们，我们对不起南京的老百姓。当初我们这个仗打得窝囊，要不是我们丢了南京城，南京的百姓们也不会遭遇那么惨的事情。说到这儿呢，那位倪老先生赶紧上来就劝，别，千万别这么想，老哥哥，这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都尽力了呀。那位说，这个再论吗？在呀，太再论了，有戏为证啊。是吧，道理是一样一样的。当然来说呢，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说到这个历史上的事情，咱们简短截说。话说当初这个南京保卫战一开始的组织工作的确有不够周全之处，是吧，但是他不能怪这些一线的指战员呢。那这个道理大伙同样是都明白的吗？有戏为证啊。哪出啊？大江啊，南面战是赶上国家公祭日，党员干辈得立志。谁知有人愿组织，怎么呢？他言道， 要查人人都有事。 哎，谁说的呀？可说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是如今时下眼前啊，又是从严治党，又是转变作风，打老虎拍苍蝇，咱是一样都不能耽误。但是嘿嘿，这其中啊有人念烟肉，一些个党员干部他不适应啊这个环境，是吧，不反思自己的毛病，反过来他埋怨组织啊啊，哎呀，你看查什么呀，查这个，要查人人都有事儿啊， 不能吧？你看看，他必须不能啊！我举几个例子啊，以下这几位绝对都没事儿，我给他们担保，大伙都能给他们担保，是吗？不仅没事儿，还是很多的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哪几位呀、啊？有戏为证啊！ 不屈不挠的，兵犯本舍心出发，重生的心，不断门做到出发，把老弟来托 办。这哪位啊？搬道岔那李师傅吗？还有一位华师傅呢？啊？ 华子良，我的好同 师傅，这不用我介绍了啊，大伙儿都知道他是谁，是吧？还有一位杰师傅呢，是吗？ 霎时间，只觉得眼前透亮，好一呀似黑洞洞的矿井里面见阳光，贴着我千言万语用心上，感谢你。 这三位都没问题吧？啊，那说那是必须的，是吧？还有这些个兵呢？啊，是啊。 这些兵，既然难。 是吧，咱就说啊，时下也是的确有那个个别的啊，极个别的党员干部，是吧，干正事儿他脑子进水啊，邪门歪道的，哎，不学就会，哎呵，有这个事儿吗？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话说某个地方，咱不说哪儿了啊，说是这个扶贫知道吧，党中央说了脱贫啊，那得抓紧啊，是啊。话说某地上级来下面考察，哎呀，看看你们这个扶贫的成绩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呢？反正得想办法装一装，装啊装。为了应付上级考察，找了一帮小学生，来来来，快快快，披上披上披上啊，披上那个斗篷，披斗篷。智取威虎山剿匪去，不是披上化肥袋，化肥袋不是白色的吗？然后让孩子们趴在领导路过的山坡之上啊，领导坐着车打着呜一过，底下人还说，你看领导，你看你看你看，哎，远远望去山坡上竟是美洋洋啊，扶贫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可说呢，这不是玩鬼把戏了吗？早晚得给戳穿了，不是吗？讲话叫杜绝什么呀？盆景似的作秀式扶贫，这个要不得呀！有些事儿啊，真是邪门啊，是吗？来他个邪门系列吧，哎，什么邪门？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广州日报的报道，话说时下眼前，嘿嘿，真是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坏人都有，是吗？还有冒充纪委的名义寄发敲诈信的，哎，我是纪委的，是吧？我告诉你说啊，这个赶紧给钱啊，甭废话啊，我们这个书啊什么之类的，你得买，听见没有？而且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听的话，我给你双规了，哎，双啊，对，还真有这样的事情。近几年，广东省内已然陆续发现多起不法分子以省纪委的名义实施敲诈案例。啊， 说是竟然有那个公然冒充纪委的人员把人带走，就是双规了，哎，好嘛，就是给圈起来了嘛，这就是什么呀，犯罪行为，敲诈勒索嘛，啊，还有那个事儿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头几天说那挟尸要价那个事情，说是怎么着不幸给淹死了啊，哎呦，家属急得跟什么似的，赶紧把这个遗体捞上来吧，不行，你不给钱这不成啊。这个事儿呢，当然咱们两方面来说，当时呢人家报社提到的是国家呀确实缺乏这方面的机制和体制，但是另一方面有些个极个别的基层单位，嘿嘿，极个别的人也够呛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在这个陕西眉县有一17岁的姑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水中溺亡，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事还没整明白呢。遗体呢在他们当地的魏家堡子水电站发现了，让这水电站的一员工看见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的报告公安机关得破案呢，而是找到家属索要打捞费，而且还哎呦说的跟真的似的，哎呀，这种事儿我们碰见的多了，一上来没有不给钱的，你怎么着你给个1000来块钱吧，好吗，这什么玩意儿啊，可说呢，还有那个事儿呢，哎呦，人民日报啊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浙江温州出了一熊孩子，了不得，12岁一小男孩走到街市之上，眼一低头，呦，路上看见一把机动车的车钥匙，这孩子真是够有心的啊，拿起这钥匙到附近奔奔奔，他就拿这个摁嘛，就开那车锁呀，哎，找着这车了，哎，就这车，哈哈，上了车打着了火，松开手刹，一踩油门走，12岁一小男孩把这车开出去100多公里啊，倒是没出事儿，那也不行啊，这不是吓唬人玩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赶上国家公祭日，党员干部得励志版，我是立新，短信回王是10628821828，那个新浪微博是 RBC 话了话外立新，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新形势下的党校工作的意见是正式发布。新浪腾讯说是习近平将集体会见上合成员国总理。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是人民日报啊发文了啊，就批这个眼下那个治污的一种现象。治污怎么了？治污没毛病，但是治污当中啊，呵，说狠话，嗯，说狠话决心大呀，吧姐，党报说了，就这类人啊，一到考核他就紧张，一挨批评就夸下海口说狠话，我怎么地、啊，这样的情况近年来可是不少见，事实上这样的狠话往往是事与愿违，甚至成为群众老百姓揶揄政府的话瓣了。人讲话实事求是一点，一座城市哪怕把自扫门前雪的工作您做得再好，如果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的话，您这个城市它也不能独善其身呢，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之下，它的空气质量甚至比那些个治污不利的地区是更糟糕。所以说嘛，啊，有人就喜欢夸海口说狠话，哎呀，源于什么思想啊，急功近利，缺乏治污的常识，以为一声令下就能够天随人愿，哎呀，各位老几位，我怎么听不明白这话里话外在说谁呢，说谁呢 、哎，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不，那个，这事儿跟乒乓球它没有关系。新华网环保部通报了11月空气质量最差城市，您猜猜，冠军是谁呀？沈阳。哎呀，新浪腾讯，俄罗斯军舰在爱琴海之上， 向土耳其的渔船是射击示警。啊，又有麻烦了啊！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这个巴黎协定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行动啊，协定诞生了，不再强制减排，但是呢，这个要求也是很严格。北京晨报说了，全球控制升温，目标是两度以内。另外呢，咱们身边的事情，天坛周边简易楼这个老街坊已然开始搬家了。大冬天的都挺不容易的，是吧？道一声辛苦吧。北京站取消了春运临时售票厅。新京报说是发现啊，说是那个手机啊中毒了。哎呀，机主的信息被一块钱给贱卖了。嘿，贱卖他不能卖啊，甭管贵贱都不能卖，那是人家个人隐私啊。京华时报说是，哎，说了啊，这个星期的好天儿将持续到星期四。那么就得提一个小朋友听故事经常爱问的问题，什么呢？后来呢？哎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说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咱们国家啊，哎，不错，粮食产量连续12年连增，但是仍当居安思危。为什么呢？因为粮食产量和这个县级财力、县一级的财政能力，这叫粮财倒挂。粮价下跌会影响农民种粮的意愿，这可不是小事儿，是吧？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这个说是有些个数据啊拿出来啊，说是显示出时下眼前一些干部啊，说到工作啊，怎么样这个谋求经济啊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哎呀，这个没办法啊，没想法啊，没带挡，好吗？三没产品啊，哈哈，对，发展缺招，思维有定势，路径存在依赖啊。讲话现在少数干部存在所谓的不善干的现象，那就下来呗，好好学习学习，充充电呗，实在不行抽空听听读报呗。嗨，哈哈，人民日报说时下加强公司管理，董事会这个不能当花瓶啊，那是必须的，是吧？都一样啊。那么另外呢，文物这方面考古信息，新华每日电讯说了，说那个海昏侯墓的墓主，他那个主棺要打开了。这墓主现在呢，据这个文物工作者考证，有可能是汉朝的一任废帝，废啊，就是他没当成皇帝，差点当那个意思，他是汉武帝的孙子。这个海昏侯墓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坪乡关西村附近，这也是考古的重大发现啊。人民日报说了，咱北京办的不错呀，这个事儿什么呢？给这个垃圾呀、啊、贴二维码，这分类以后啊，垃圾处理这是有好处的。那么居民呢，居民通过这个能够换取购物卡，也有实惠，是吧？还有啊，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么马的事儿啊，这么当的事儿，就说啊，其实咱们中国人吃饭也讲究，也有很多的啊礼貌啊规矩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说这橙子看到国人出境出国游，在海外在国外啊，说哎呦，我这个吃相怎么这么难看呢？这当然也是个别现象，但是呢，确实也影响咱们中国人的声誉。实话实说啊。怎么呢？说是有啊，有那个地方啊，西餐馆 跟人伙计打起来了。哎呀，你们怎么这，你们什么态度啊这是？哎呀，先生，你要的是西兰花，我们上的，我要的是蒜蓉西兰花，你这是什么？我这是气死西兰花，多新鲜，所以就给我炒去。我炒不了，我是西餐，我只能是给您搁气死。他要蒜蓉西兰花跟西餐馆的合适吗？那个类似的事情挺多，咱就不多说了啊。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人家这个北京晨报说呀，现在这个养老卡要是跨年剩下余额没花了怎么办？说这个呢只能是购买服务，是吧？说是要是买点生活日用品呢，这个您是明年二月一号之前都是可以的，要是剩了钱呢想花出去得抓紧。那么另外呢，说咱们这个北京新机场征地拆迁，防止出现违章建设，是吧？闲置土地把它给变成公园了，这个好。不光那个，穿墙打洞也不行啊。耗子是吧？还不是，这北京青年报说的。什么叫穿墙打洞？就有那个地方啊，他把那个楼底那底商啊，那个买卖铺户租了之后，嗨，我们这是一家的，哗，突，冲击钻上来把这墙打了，那哪成？你合适了，这楼受得了吗？所以说呀，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治理开墙打洞，人家说了，这个您呐甭废话，踏踏实实给我恢复原貌去。哎，这就对了。今日人物协警，这事儿还没整明白呢，是协警啊是警啊，反正是怎么地，咱没到现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反正呢是一起开枪伤人事件啊，动枪了。不是警用枪支，什么枪？气儿枪。新京报的报道，其他的报纸也说了，事情发生在湖北巴东那个地方，说当地啊没弄清楚是协警是警察。那后来据这个官方的说法呢，是一块吃饭。那之前那个事儿呢，这个说法更是含混不清，说是警察也不知道为什么拿起气儿枪啊，啪，把一路人给打死了。哎呦我天哪！后来警方那边说了，他们之间其实是认识的，这警察呀跟那个死者是认识的，找一帮人跟一块吃饭，这个席间呢有一个人可能不是那个警察，是另外一个人说了啊，我那车上啊有把气儿枪，不错。大伙说行啊，咱们瞅瞅去吧，然后就摆弄这枪，啪响了，致人死亡。哎呀，这个事情他也得好好的查办查办，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这个微信上头，欧阳马秀啊，说这房子就是你的，你也不能随便这么干呐，穿墙打洞，那这街坊他受不了啊。春蚕说了，西餐馆中吃太无知了，嗨，这就是缺教育，是吧？咱没有别的什么歧视谁的意思啊，就这个毛病是不好，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呢也确实他自己不知道，是吧？不知者不为怪，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啪啪熊啊，说你看看怎么这一点同情心，就是他得有嘛。茉莉啊，这个啪啪熊说的是那个挟持要价这个事情啊，茉莉说这个出国旅游得注意形象哦。50后啊，司马光砸缸啊，让我多喝水，是吧？谢谢啊，谢谢。二马啊，真是哈，有些那个个别的说风凉话的官员必须得查的。王印字冰晶啊，说是又看不见了啊，又看不见了，哪儿看不见了？哈哈哈。荣啊，说在呢，可不是嘛，君子。这个尹无鹏大侄女，是吧？怎么老出这熊孩子，把大人吓出一身冷汗来？可说呢，顺其自然啊。这个啊，您这个头一句我赞成，是吧？后一句我觉得得商榷，哈哈，展望未来。哎呀，这孩子真是得好好教育，是吧？阳光智叟翁啊，玉圆，是吧？说是今儿不发言，只听读报啊，那也可以，是吧？这个4148啊，说这个他是的哥啊，那小孩儿。那十几岁开车那孩子是他师傅啊，哈哈哈哈，好好好，报上您的车号，我跟交管局说一声，哈哈哈哈，对对对对，这个4884啊，说是我这里头哈 啊，嗯啊，这是咳嗽打屁翻啊，这叫声音马赛克。哈哈，谢谢谢谢，哎呀，您这解读的啊，4903-2926啊，8572问我封局长什么时候上班是吧？您一会儿我别着急，我一会儿给他发个微信，我问问啊。哈哈，对，继续啊，说说餐馆的不幸事件。餐馆吃饭的是这个地方怎么了？嗨，别提了，这是北京晨报说的事情，发生在石景山。说是有一位王先生跟朋友聚餐之后啊，他这个餐厅啊好像是个烧烤的这个饭馆，这个地方一般来说因为它油大，这地下那个油它反正是油着麻花的打出溜，王先生是一脚不慎哐当啪嗒摔倒在地，结果失足脑袋整磕的那个楼梯之上，到了医院，嘿嘿，不治身亡，家属要索赔。哎呦，所以说哪儿都有安全嘛，这公共安全嘛，是不是啊？还有呢，餐厅的事情也是北京晨报说的嘛，事情发生在江苏张家港，有那个市民到当地一家饭馆吃饭去了，吃完了之后一结账，耶，怎么多出一块啊？啊，对不起先生，这是这个空气净化费。哎，这你还借这个乱收费呢，好吗？不得了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各位老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呐， 怒发冲冠。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元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元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元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元，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067-1199，4000067-1199，1980元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元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067-1199，40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